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军部当局为陆军配备了美国制大型攻击直升机 AH-64E 阿帕奇直升机四架。南朝鲜当局策划截至明年初投入末的资金过境阿帕奇直升机共36架。另外，南朝鲜当局还计划组建一个网络袭击预备军，这是又让预备军也参加网络袭击战的阴险计划。